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5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 NZNY， 今天晚上又开始了，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刚才那首歌曲叫做 Crying in the Club， 在这个俱乐部里哭泣，在俱乐部里都能哭。你看这个，你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你在的是一个带乐字的地方，俱乐部 club。但是你居然在啊，这种可以让你乐出来的啊会所或者是俱乐部，你居然都能哭出来，那就看来这个人心情非常的不好啊，借酒消愁啊，然后在里边就是看别人玩，看别人乐，他自己却哭出来了啊。 但愿你不是这样的心情之下 是 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算是应该原班人马哈、到齐了啊。某些人在周一呢曾经这个 信誓旦旦说、我争取今天、这个周来一个大满贯。 对对对， 但是真是非常不巧，昨天有一个外事活动就又变成 我早就说过、 昨天要跟几个老前辈吃饭，这 老嘉宾他们在白天时光里是有他们的主业的啊，所以大家不用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呢对他们有什么意见。一说你们身体不好， 那倒不是。 二说你们这个业务繁忙， 昨天是试驾，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对， 当然大家也是能够就是偶尔嘛，就是清淡一下，就像天天大鱼大肉哈，偶尔听听我一个人主持的时候青州小菜。 哎、这个一个月没少听你一个人主持哈。 别，这一个月，这一年，就去年的一年。不说了。 不过今天晚上公照抛出来是孤单的我一个人。 孤什么单呢？我是让大家来声讨你， 他声讨我， 所以你看这姿势把你揪出来了。 哦，底下我还以为他们给我打 call 呢。好吧， 其实也有这个意思了，就看各位的感触了。1498红， 白金的火车一路沉默，开往白金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两个极端，挺可合，开进了十路，开往白金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开往白金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当装作很快乐，重蹈覆辙，开往北京的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想念我了，暂别的小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其实我还是个穷人，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其实北京再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的，会觉得很累。火车 车，今我就要回家了。 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虽然说离过年还有一阵子，但是呢，开始买票回家的朋友会知道啊，如今的火车票有多难买。 是，每到、 开往北京的火车票是很好买的。 每到这个季节，是从北京往外走的朋友们确实特别特别的多，拥在这个只有那几条干线上，回到自己的老家那些干线上。刚才这首歌也是从这个开往 北京的火车， 开往北京的火车。让我感觉他这个口音有点像，哎，有点像你老家，你老家那个就是你别说了、那个、 我是东北的好吗？你刚才说的是东北调吗？ 可能是东北就是诚心逗你玩的那个调子吧。 去年啊，就是过年很早，1月28号呢就是除夕了嘛。 嗯。 今年过年是比较晚一点的哈，到2月15号才除夕，所以翻看去年的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帖哈，会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渐渐的要进入一个告别了哈，告别这个猴年啊，迎接鸡年。然后此时此刻呢，其实我们也还在鸡的尾巴啊，准备要迎接这个狗年的到来。 对，狗年应该是在2月16号啊， 15号 、嗯、啊，那天是三十儿，对吧？ 好的，希望大家在这个今年的尾声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然后把火车票也买到，能够处理好这一年的工作啊，早一点回家。嗯，春节还是我们所有全中国的人民哈、啊、最最重视的节日。 对 啊， 还有昨天。也过了腊八，就是说小孩你别闹，过了腊八就是年。 是 昨天那个腊八你们喝粥了吗？腌蒜了吗？ 你都干齐了，我知道。你又吃又喝，有酒有肉有朋友。 我倒是不是特别注重这些节气的这个讲究，但是确实我们是在腊八一聚哈、啊，跟这个老前辈们一聚，这个确实很感谢你给我这个假期的时间。 因为我曾经跟我的嘉宾们说，就如果你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在此之前的夜晚， 在此之前的夜晚 、啊、比如说有公事上的一些酒局啊，或者是饭局啊， 是 我都批准他们去、 但是其实家里人还是挺好，家里人他们做了，就是专门做的，不是买的那种现成的，就是还是用那种米来熬的那种粥。 对， 然后我晚上呢回到家里，哟，这个满屋喷香那种感觉，还是 我跟你讲啊，你们家就是有小孩之后哈、啊，跟之前真不一样了。我记得咱们男左女右节目哈、啊，你看也是，这应该算是第11个腊八节了，对吗？ 是。 早年间呢，一问你喝没喝腊八粥啊？ 买的。 你就会说八宝粥买了， 买了八宝粥， 买了， 给他弄一盆里边，我给他熬了。 是，早年间你们都是靠八宝粥撑着的。 八宝粥里边还有什么呀？还有桂圆肉呢。咱们这个真 正还正小勺呢， 是真正腊八里边，我倒是很少看见桂圆肉。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low Hands 慢手、啊、你现在有快手啊，有什么什么火山 抖手， 你还没看见有 Slow Hands。 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498红，想当吗？ 'Cause I want you bad, yeah, I want you, baby. Slow, slow hands, like sweat dripping down my head and laundry. No, no chance that I'm leaving here without you on me. I know, yeah, I already know that there ain't no stopping your plans and those slow hands.Yeah, I want you, baby, so, so hands Like sweat dripping down my dirty laundry No, no chance that I'm even here without you on me I know, yeah, I already know that there ain't no stopping Your plans and those slow hands Fingertips putting on the show Got me now and I can't say 小尖叫，挺好玩的。每次在这个越剧结束的时候，他就来一首。这个歌曲也是挺提神的啊 ，Slow Hand 虽然是慢手，但是慢手慢脚的，但是能感觉到自己那个拙劲儿呢，还是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捏你一把。来自Neil Horan，Neil Horan。 很带劲儿的一首歌哈。 对， 以往呢，我不是特别爱说这是某个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几吗？ 对，你经常这么说。 今天我也不例外啊，今天也是一月的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了， 是已经25号了嘛？ 是的，不可思议吧？下周四就2月1号了，就是整个满满的2018的第一个月份，我们就快过完了。 对，好歹啊，一月还能撑到下周三呢。 是的，同时呢，也想和大家说哈，这个男左女右的红人呢。这个应该说是今年的红人，也是限量版了啊！没多少天就没了。再来，你说再有个12年之后的今年，咱还能在那儿做男左女右吗？ 哎呦， 不可能了！ 真的是老妖哦！ 你说你顶着50多岁的年纪，在退休之前啊，你还在这个房间里？ 他这个氛围和他这个气质不符了，因为你如果说你是 老年之友还差不多， 对你要是一个。50-60岁的人坐在这里，然后你再来一个男左女右，这种感觉就是气质 为老不尊的性格， 哎，气质不符了已经。 对，所以珍惜我们可能在男左女右当中和你度过的最后一个鸡年。 是， 哎呀，说起这个好像心里有点凉凉的。 这没有，这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事情，人都要往前走，然后呢都会有变化。我有很多朋友啊，就是。他们也是跟我这个意见是一样的，就是说最难做到的就是一成不变，因为人不可能一成不变嘛。所以呢，咱们已经让这个节目11年一成不变的，已经是相当成功了，让大家都非常羡慕了。已经 对，往往其实有变化，然后有新意，不断的给这个节目注入一些元素，会让大家更喜欢。 变化是对，变化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你想避都避不开的。啊，咱们这样。都有变化，你还记得吗？咱们那个直播间都搬过一次啊，都装修过一次。 咱前5年，咱一直都在变。 但好歹咱们在一层楼上，好歹在这一个就这么一个十寸大小的地方啊，这个1亩8分田里边，那个公司，我们这公司都搬了3次了，你想想这。前前后 我刚刚特别留意的看了一下，就2007年，就是我们相逢的那一年是什么年？是猪年。 对。那年是 你对什么？我要不说猪年，你真记得吗？ 我绝对记得呀！ 哎，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什么时候开播？就是我那年什么时候结婚？ 哦，你结婚那年是猪年。 对，因为结婚那年我记得太清楚了，因为双春年订那个宾馆订办事儿的地方都订不上。还记得吧？咱这根本订不上那个地方。 我刚刚突然想，我们在男左女右和大家陪伴当中，有哪几个属相我们能够过2次吗？对，我觉得到猪年我们还是能赶得上， 是应该 对吧？好吧，在这。人生中和你度过的最后一个鸡年， 还有狗年呢， 在节目当中， 鸡狗猪都可以啊。 当然了，也是加强他的这种 是 仪式感、告别感。突然间觉得， 哎呀， 气氛有点不对哈、 啊。你是直接上结尾曲了是吗？ 没有，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我个人比较爱，但是大家很少听的，来自柯以敏的《美丽》，我变美丽。是因为你 从黑幕到天明，子弹列车从谷底到天际，追逐地平线，留恋秘密花园，在恒河看日出，日落桥等钟声，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不可以是你漠视心的空虚，回眸时你早在哪里，心疼你贴身小计，我 在追寻。 一个学过美声后来改唱通俗的歌手柯以敏，这是一首他早年间的作品，叫做《美丽》。其实关于他，如果单纯从作品来说，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股在流行乐坛当中非常与众不同的清流。 嗯，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唱流行歌曲的人非常少。 对，当时刚刚出道的时候还能看出他那个这个姣好的面容，然后那个这个姣好的面容，然后还有看到他那个清，就你说的那种清纯的那一个劲儿，一股 他是在英国学的这种美声 是 啊，就然后你会能听出来他的这种流行唱法的结合里有很多这种自身气场因素里的一些东西哈，很独特。 当然因为后来他发胖了，这个可以这个承认，因为他学的是美声嘛，美声你知道他最后他要中气足的话，他可能会就是人的这个他会也牺牲掉自己的这个外形的这个形象因为后来这一起做过节目，然后在这个电梯里也经常见到他就是发胖了嘛，而且岁数也开始大了。 不是这段历史我是一点都不想再说，你每次都会说到 在这之前是看他那个 MV 里啊什么的，那个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好。 我觉得每一个感剧让自己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发生， 对， 或者说我胖就让他胖，我也不会刻意的，就是怎样怎样， 是， 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他是没有刻意，因为如果他刻意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起码不会比张惠妹要发胖的早，对吧？他一定会比张惠妹还要晚。 我劝你哈，男人啊，聊天的时候呢，不要谈体重，女人的体重。 好了，你是 温馨提示啊， 你是比不过他们， 不是？好，你可以说我啊，但是不要说别人，好不好？22:25，尤其你做一个奔五的男人啊，背后讲究人家女人的体重， 是 相当相当。 我恨得慌，我恨得慌，我这辈子我没上过140，这辈子连 你别急，你别急， 我也一百三我都没上。 我曾经也觉得啊，我什么时候才能上90斤呢？什么时候才能上95斤啊？你随着年龄增长，你新陈代谢慢了啊，你瞧好吧，你150都打不住。 我慢慢的还减食量呢。哎，你家不是我有另外的一招啊，对吧？好，这首歌曲叫做 My Boo， 来自 Miley Cyrus。 出现了一个很惨的局面哈，就是每当 PO 你的独自照片的时候，红人不出，留言39条。 马里布，听一下啊！ 不，这是昨天晚上我把场子搞冷了啊，还是今天晚上你把场子搞冷了？ 我相信会到120的。 红人， 走起， 红人谁当？Next to you, the sky is more blue in Malibu. Next to you, in Malibu. Next to you, we watch the sun go down as we're walking. I'd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即将贺岁登场。我是制作人朱红，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和

牵着手。 22:34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一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在一起啊，完成本周叶谦，哎呀，最后一次在本周出现的男左女右的冷笑话环节。 One last time。 嗯，也是鸡年啊。为数不多的几个冷笑话了啊！ 行，我想一个，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跟你姐说过什么吗？ 没有姐姐。 小时候啊， 没有姐姐。 韩丽，苏勇他姐韩美啊，是干嘛呢？ 姐，你管妈要点钱去呗。你去管妈要点钱， 要钱干啥？ 你要点钱，咱俩去看电影还不好？啊，你要点钱，咱俩买票看电影去。 韩美没好气儿，要你自己去要。妈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这时候韩立说，实说的小聪明劲儿说，但是你跟妈妈认识的早一点嘛。 确实是这么个理儿，韩美确实认识阿姨比这个韩丽要早一些。 无聊， 那早几年，早好几年呢。 韩美这种女人， 但是她仗义啊，她听你这么一个怂恿，她那天真的把票要过来了，把那钱要来了，啊，虽然挨了妈一顿骂了，一顿数落吧，但是人勇去夺票钱，夺票钱、 啊。欢迎收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短文章，题目叫做喜欢的人突然不联系你了该怎么办。和朋友一起参加一个户外活动，结识了一个不错的男生，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每天联系很频繁，从早起的第一句问候到睡前的最后一句晚安，一次也不落下。他常会变着花样的逗我开心，我也很乐意和他聊天，经常一聊就聊到很晚。我常在想，现在很难得能遇到这么投机的人吧。那时候就经常会脑补各种可能是爱情的桥段。这样的关系不咸不淡的持续了大半年，但谁也没有提及过表白的事儿。我们的关系已经分不清是友情还是爱情了。他仍然会经常在降温的时候贴心地提醒我记得增添衣物，清楚记得我爱吃的和不爱吃的，无论何时他都能信息秒回，电话秒接，就连安慰也恰到好处。直到最近他突然变得很忙，别说秒回了，就连回微信的时间都没有，难得回复了也都只有两个字，在忙。说实话，我当时挺心里不好受的，这样没有预兆没有前奏的不联系把我搞得很被动。虽然一开始不太习惯，但我也没有主动发消息过去。我想过很多种他突然不联系我的原因，手机没信号了，可能是信息太多又回了，也可能是拿着我发他的表情包去撩别的小姐姐了。但这样的相处方式久了之后，我发现有些喜欢会止于突然不联系，我甚至能理解他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也许我们都是友情之上爱情未满吧，而我自己呢，也只是恰巧喜欢上那种被关心被记挂的感觉而已。我们都挺好的，遗憾的是感觉这种东西说没就没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突然不联系的人，理由其实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没那么重要吧。等到两个人再次联系上的时候，总觉得哪哪儿都不对了，说话又变得客套又礼貌起来。所以说千万别轻易去试探女生的感情，我们很认真的，你不联系我们可能真的就会忘了你。无论爱情还是友情，不联系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前段时间刷朋友圈，看见许久未联系的好友发了一条动态，打开评论，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措辞，于是默默点了个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渐渐变成了互相点赞的关系了。微信好友将近1000个，但真正说得上话的又能交心的真的没有几个。想起来我和林子已经好多年没见了，那时候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死党，我失恋了，他替我去找那个渣男算账，他出去跟男生约会，我帮他跟家里人打圆场，喝酒喝到断片，他边扛着我边骂，他还是照顾了我一夜。我们曾经好得像亲人，后来他考上了老家的公务员，而我依然待在这个城市。就这样我们各自有了新的社交圈子，有了新的生活，每天忙碌之后只想休息，想不起来要跟谁联系，心里觉得就算说了自己的现状，感觉对方也不能理解，多说无益。终于我们从以前的无话不谈到现在的无话不谈，现如今再也找不到曾经的那种感情了。每天被繁琐的工作困住，偶尔想要联系 又不知道从何开口，偶尔发个节日祝福，看上去也像是群发，回复也变成了礼貌性的问候。终于，那个陪我疯陪我闹的人淹没在了层层叠叠的好友中间，隔着手机，熟悉且陌生的存在着。感情不联系，真的就会更断。等到重新更新的时候，也就变味了。感情有时候脆弱的像一把沙，风一吹就散了。但有一种感情，永远像磐石一般坚硬，那就是亲情。以前年少无知，觉得父母就是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有人替自己顶着，感觉天不怕地不怕。离家读书工作，只想打电话联系，总想着以后有大出息，好好的孝敬逐渐年迈的父母。后来长大了，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小家里，渐渐忽略很多对父母的关心和爱。电话从开始的一周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再到一年几次，最后有事儿才会打电话，想不起来就忽略了。天冷了，他们总是担心孩子是否记得添加衣服，但孩子却总是想不起来家里已经下了大雪。对父母，我们永远亏欠。我认识一个朋友，每次不管我们去哪里，总想着给爸妈带点啥纪念品。我们还笑称现在还能这么孝顺的孩子不多见了。我们返程的时候，只有他拿着大包小包的挤在人群中。他说每次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商店里给家里人买东西，父母虽然嘴上埋怨他乱花钱，但其实心里比谁都高兴，舍不得用，逢人便夸这是儿子买的。的确，在父母眼中没有什么价格高低，只有你的一点心意以及一颗常回家看看的心。一直以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常联系更加重要的了，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不联系的感情很容易出现问题。就像《前任三》这部电影里面的孟云和林佳，所有人都知道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挽回这段感情，却偏偏相互不愿意先开口，吝啬一通电话一条短信，结果阴差阳错，一个以为会挽留，一个以为不会走。分开之后才会明白，总有一个温柔的人，他出现以后让你变得温暖，然后默默地离开。不管什么样的感情，不联系都会变质。我还爱，你也还爱，可就是谁也不说，最后只能抱着遗憾各奔东西。已经记不清那个熟悉的头像多久没出现在我的聊天列表里了，那个只要一见面便依然倍感亲切的老友，我已经忘了他上一次笑是什么时候。还有准备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不管到多晚都会等我的他们，两鬓的白发也多了许多了吧。愿我们能早日明白，人世间有许多幸福都是共同经营、时常联系累积来的，联系越多爱得越深。都说感情是越联系越好的，微信不回的时候敢不敢见一面，

的美。 来自罗志祥演唱的《爱转角》，就是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之后送给各位的文章。 哎，今天晚上这个红人啊迟迟不来，但是呢 来了来了， 我看确实有很高兴很超开心的朋友，我就是发光的小太阳，他说今晚超开心啊。 嗯，所以就让他当红人吧。 是 他在我上一档节目当中点歌成功了， 看他就是像是今天晚上一脸福相一脸红相的人。 对，就拜托你担当红人了。然后刚才也有朋友说，丽你是感冒了吗？今天晚上吧，就是到直播间之后真的发现这个鼻子有点不太舒服哈。 而且今天晚上直播间的温度比平常要低。 好了，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继续 NZNY。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4006786888，4006786888，腾讯新 谨慎。 一个香港仔北漂三十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即将贺岁登场。我是制作人朱红，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3: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有很多群里没改名的啊，这个日历没来得及换的，大家都互相提醒一下，已经2018年1月都快过完了啊，还真有这样的。今天 家里月历没换， 是有的没换，台历没换的，哎，这不是还去年的吗？还有的就是在群里边的一直是2017什么某某某大聚会，2017某某某大团圆，是仔细一看，哦，哎，不对了，咱都2018了， 可能 把这群里都换一换啊。 骨子里对于中国年的这个认知度要更高一些， 是 啊，总觉得。虽然说从这个日历显示上是新的一年，但是不过这个除夕啊，不过这个咱中国人的年，好像还是去年， 对 吧？ 对， 就我们经常会说，哎，到今年年底这个火车就要，哎，不是今年年底，不是明年年底，是今年年底， 是，就是 这种感觉哈。好吧，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谢谢一下红人，我就是发光的小太阳，我就是发光的小太阳。谢谢你在这个危难之际哈，这个站了出来。 是，而且是一个特别喜欢生活、特别喜欢广播、特别喜欢动漫的这么一个快快乐乐的小伙伴。 他喜欢卡农，嗯啊，卡农控、音乐控、广播控啊。然后人家这个页面的狐狸还会动呢。 对，这小阿狸特别特别可爱，在这儿。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70位人士， 是 最新关注的应该是一个林俊杰的歌友会哈， 太好玩了。 他喜欢 JJ， 我们再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我觉得不出意外，哦，是阿信， 哎，这高嗓门的那个阿信， 我还以为会是他喜欢的林俊杰 啊， 我都挤在第一页里了。 你跟陈默都在这儿啊？ 我下面是陈坤，上面是何炅。陈默、刘同， 嗯， 这一页，哎，这显赫呀！谢谢你哈，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离得那么近过。今天晚上呢，拜托你来担当红人了，而且呢，也享受着为男左女右哈贡献120家这件事情。 是，看来这歌曲前奏就是我放的，因为韩立一般不会放出这种前奏的歌曲来， 真有意思。 对，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法停止》，Can't Stop。

生命中的裂缝，阳光就逐渐洒满了记忆中。 来自 JJ 的歌曲毫无疑问是要带给今天晚上的红人，我就是发光的小太阳。这首歌呢也是你肯定很熟悉的《裂缝中的阳光》。 对，因为他就是林俊杰的歌迷，所以今天晚上就送给他一首这样的歌曲。 对，既然是红人嘛，我们一定要给你更多的福利，这样呢也会刺激一些平常对红人啊求红这件事情一直不上心的朋友啊。我们希望上上心吧啊。 其实人家挺上心的啊， 都一个小时过去了都没人求红还上心呢。反正就我们是真伤心了、啊、 确实一来红人的话呢啊蹭就蹦到100以上了这个对话。 哎呀，有时候是需要注入一些强心剂的哈。今天晚上呢就拜托我们的红人了，其他的小伙伴呢不理我们就不理吧 啊， 听听这个好听的歌声啊、 来自 Maroon 5 Maroon 5这首歌叫做还真是，就是帮我们从这个窘境里跳出来啊， Help me out。 Are you weak as me? If not, do you wanna be? Ooh, I need some temporary saving. Ooh, I need some uncomplicated. Help me out, 'cause I don't wanna do this on my own. Help me out.Something up to calm me down, help me out. 爸爸妈妈 妈那一刻幸福的表情。小明慢慢长大，妈妈爱护瑜伽，他们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赢。上下五千年都塞入他的背包，小明有三好，还有德智体美劳，怎么成功还不知道，但年纪虽小，他听说未来前途一片光明，多么美好。别打探，别乱发散，别随便到处查看，很多题目老师说这就一个标准答案。小明开始了质疑，但怎么能质疑，书本里的东西同桌的女孩笑他愚蠢至极。对他如流的题目滚瓜烂熟的公式，清晨到傍晚灯火通明的课堂里充斥，这书本的味道童年的生活如此充实。老师点名表扬小明勤奋又懂事，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小明的体格变得越来越弱。老师却说书本越看越熟，世界就越来越透，慢慢小明的眼睛变得他妈越来越厚。小明光荣代表了全校最佳的思想品德，小明获得了一等奖在神圣的奥林匹克。小学中学大学一路都考上重点，终于毕业，小明记得着为建设国家做贡献。却不太对口，题做多了路却不太会走，为一张文凭，爸妈说只要工作稳定，小明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本领。当初九十分的阅读理解，小明如今只会阅读，但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刚刚毕了业，投了简历，找了公司，搜了职介，怎么一转眼就失业？小明不想为老板免费，不想替他白赚。小明不知道每年排队的人有七八百万，唉声叹气，眼睁睁看着这各种关系，不甘心不满意又不能违法乱纪。书本里色彩斑斓的世界如今看起来像只斑马，脑海里旧东西还在线，没改变又跟不上新玩法。像过期的残渣，碌碌无为就散发，那些美好的蓝图仿佛随时会坍塌。曾经的单纯年代，听说极好，当佛珠只用来祈祷，当肥皂只用来洗澡，只算数不算心，不用计较，怎知道世界变太快，难以预料，开始遇到好多的虚有其表的事情，让小明慢慢知道现实充满了阻力，知识不是武器，却时而太闲，压定像个苦力。他小童中外古今玩转，化学擅长物理，却不懂为什么大人微笑的真话都藏在肚里。 我的这首歌是来自 Alan 的小明。 嗯， Alan 这首歌让我终于听清楚了，小明是1984年生人。 我特别喜欢，就是 Alan 在这几张专辑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女生的和他的一个这个声音的一个配搭。而这个女生叫鲁赛赛，她的声音其实也很有特点， 可洋气了呢。 对，你听上去两个人很和谐。 是， 而且继续保持他这种说唱风格，表达他的这种观点想法啊，从来是不会泛泛的去顺从什么，而是有自己的态度。 啊，84、85这种年龄，其实今年已经有34、35了，你知道吧？ 不小了， 真是也小明也不小了， 不小了。 老男人小明开刀，老男人说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些囧事儿说笑。现在你再想想，小明其实早就踏入社会，也很大很大年纪了。 对啊，谁也不能这个拒绝成长，谁也不能拒绝苍老，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23:20，我就是发光的小太阳。对于刚刚听到那首《裂缝中的阳光》，非常的开心。其实真的，生命一定会有裂缝的哈，而且有裂缝的地方就是光能照进来的地方。 对啊，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听上去让人觉得痛苦，还有那些挫折，那些遇到的坎坷，都好像是为将来更快乐打下了一个伏笔。 而且缝儿越多，裂缝越多，照进来的光束就越多 啊，就像窗户一样，你有两扇窗户，就有两束光都能照进来，是吧？ 还有就是那个朝向哈，就是朝南面的，朝北边的，北面的。总之呢，我觉得没有人敢说自己的生命中从来没有任何的裂缝啊，就是完完整整。我觉得那 简直 不太可能， 那太严于律己，那简直就是可以说是很少犯错误，那他就基本上可以当圣人，是吧？很少犯错误，但是不是说他不犯错误？你比如说孔圣人，他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错误，但是他为什么能当大家的老师？就是基本上就可以当整个全国的人的老师，因为他很少犯错误，就是他基本上说的就全都是对的，所以大家 才我觉得裂缝不仅仅指的是错误，还有就是生命在每个阶段投射给你的一些难题啊， 是 你去解决，但是没有解决好。于是呢，它可能就会在你的心口啊、皮肤啊，或者哪个地方留下了一个伤口啊。这个伤口呢，其实就是裂缝， 对， 对不对？才会有光。 颤颤悠悠来首歌，这首歌曲叫做《I Said》，我说，来自 Blur。两分多钟就唱完了。 Blur 这首歌曲叫做我说我说我说我说什么，我说有的时候你不用多说话啊，对方就是一杠头等着跟你抬呢，你一旦就是出声，他正好有一个契机点挑起一个是非端，他就跟你说说说闹闹闹，你知道吧？所以有的很多时候你可以不理，你不说啊，神仙不开口， 我猜吗？ 哑巴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就是适当的要保持沉默，是吗？ 对。 但是如果一味的不去沟通的话，也不行啊。就像我今天晚上暖文章所谈到的，感情是需要联系的啊，联络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确确实实，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微信界面，有多少人都已经不在上面，他只是在你的这个通讯录名单里，但却不在你的日常的这个框框里哈， 这是有可能的。 太久没有联络了， 还有很多时候就是忽然那个很久不联络的人呢，忽然给你发了一条来，你欣喜若狂的点开以后，会确实发现他说他是一条那个， 请帮我投票， 不是、哦、是清理门户的信息 啊，那种什么， 对、 我要看一下。我每当面对这种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朋友为什么还是没有成长，就是有一种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还这么在乎呢、 请利用这个软件清理一下你的朋友圈吧，因为他有多久不跟你联系了，也许他是僵尸，也许他是什么什么、 哎、你在乎这个事情吗？我觉得其实 不是，我就都当笑话，然后我马上就给这样的朋友回过去说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留住我。 哦，我一般都不会回复任何东西，我总觉得有些时候当你觉得对方跟你一直都没有联络的时刻，责任不完全在对方、对不对，也在于你自己，或者说你觉得有人把你删除掉你自己还不知道，其实那个就像生命中走走停停，有的人会驻足，有的人会走散，慢慢接受这些无常，你就不会再对这些事情那么在乎。 你说特悲哀的就是QQ 聊天软件最早的那些非常热络的，天天都要聊的像恋人一般的那种，尤其是异性的网友哈，然后后来就逐渐变成了路人，再逐渐出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特别，就是互相怎么说呢，特别恭敬的那种感觉。 这都是每一段感情有它的一个走向，等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姿态，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两个人都有责任，所以 相敬如宾，然后在这网上打声招呼， 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是， 你自己不努力怨谁呢？第四时段见。 我很确定只想为你活，希望快点下雪，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零。 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 没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 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明天天空依然晴朗，大气透明度较好，但是气温低，寒冷十足，外出务必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体弱人群应当尽量待在室内。此外，这两天空气十分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他周四晚上最后半小时的坚挺时段。今天的红人是我，就是发光的小太阳。今天的嘉宾是我自己叶谦。今天旁边还有一个主持啊，来自沈阳的韩立。 不是，这今天这个开场白怎么那么怪呢？ 是，都得介绍清楚了呀。这首歌曲是今天的嘉宾老嘉宾叶谦带来的《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清醒》。Remember in the morning when I speak my mind, lights are on and they've gone home, but who am I? Oh, how fast the evening passes, cleaning up the champagne glasses. We told you this was melodrama. Oh, how fast the evening passes, cleaning up the champagne glasses. Our only wish is melodrama. Oh, how fast the evening passes, cleaning up the champagne glasses.When we want to, why we bother? Whoa, whoa. And the terror and the horror. God, I want to, why we bother? Whoa, whoa. All the glamour and the drama and the fucking melodrama. Whoa, whoa. All the gunfights and the limelights and the holy shit divine nights. Whoa.How we kiss and kill each other, whoa. Don't talk about us and discover how we kiss and kill each other, whoa. 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I'll take care of you。当你小小的手贴着我的手，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 梁静茹演唱的《呵护》啊，这是送给她宝宝的歌曲。 哎呦，吓我一跳！我以为梁静茹演唱的《呵》呢。哎，呵。当然了，你们也知道，最近呢是最近天很冷，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呢是最近老打出一些口号标语，说让男人喝吧喝吧不是罪，因为他们确实很累。他没有平不是平常，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 要说唱了是吗？这劲儿哈， 他也不是很累，但是他们平常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什么缓解神经的，那还不是酒精可以让他们三三两两坐下来，老哥几个吹个牛，然后在那里畅所欲言一番，借着酒精的力量，这是他们的一种唯一的，很多男人唯一的宣泄的或者是放松的一种办法了，因为。啊，他不像我呀、我们还有球队呢，对吧？我们还有就是各种与文体项目可以玩，有很多很多男性朋友，他确实他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精力，去再去怎么健身，再去踏这么一步，他就剩下的时间就剩睡觉和跟朋友们喝酒。你又让这些男性同胞们、男左朋友们怎么办呢？你们就要特别体谅他们了，要一定要让他们喝好、吃好、聊好、玩好。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 就这么点事儿嘛。其实女性朋友应该是让一步啊， 不是 这方面。 我想说的是，我以为多大的事情要说，男人必须得喝酒呢 啊， 就是忙累。 对 啊，怎么说呢？其实酒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不是说要阻止它发生，而是要适度，甚至说要提高你的这种酒后的 愉悦度。 对， 啊、 这个 不是说喝酒是让你真的消愁又痛苦。 对，这很重要。你三两朋友坐在一起，那个时候你喝酒的心情，然后是那种就算醉了，你也是一种特别愉悦的，然后千杯不醉那种感觉。这跟你同样的，在职场就必须去跟，比如说跟合作伙伴、跟领导、跟一个那个洽谈的客户，人家你敬你酒了，你怎么办？你也得喝啊！你只要一喝起来，人家说好豪爽什么的，这就直接关系到你的那个业务、你的仕途，那就完了。你这是心情其实根本放松不下来。你看吧，那种酒喝的你啊，最后我天哪，油腻的中年男人呀、啊，就是这样发生。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喝酒是为了灵魂， 对呀、啊， 吃饭是为了。肉体， 那是最理想的状态，那真的是最理想的状态。有的时候喝酒跟吃饭完全是为了应酬跟场面的时候，你看看你都悲哀吧。好，来自 Tracy Chapma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pring， 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There's a cloud blue sky darkening that veils the light of the sunAnd foretells the rain. There's a bird, there are birds, and some are singing to greet every new day that may come, like the first of spring. 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where the stage of my old life meets the cast of the new. Tonight's actors, me and you. Each day's taking us closer while drawing the curtains to close. This far or further, I need to know. Your increasingly long embraces, I lay saying sorry or please.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help me.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the corners, there's a scent in the air. I ask you out, then I lead you. I know my way around here. There's a bench I remember, and on the waiter I find that the movements you're making are mirrored in mine. And your hand is held open intentionally. Just what I want to see. Your increasingly long embraces, are they saying sorry or please?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help me. I don't normally beg for assistance, I rely on my own eyes to see. But right now they make no sense to me. 曼陀林清清淡淡的夹杂在歌曲中啊，不能用夹杂这词啊，就是说渗透在歌曲中，然后还是很提味的。就是来自 Kings of Convenience 便利店国王这首歌的名字呢，他们唱的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rry or Please 就是怎么说呢，致歉啊，歉意或随意。Sorry or please， 歉意或随意， 是为你本周没有能够四天大满贯都出席， 也是啊。 而且明天你想来还不是你， 是 后天你想来还没节目， 歉意。 大后天要来也不是你的时间段了。 是要说这个男左女右也是骤降了两天。就变成了五天直播的这个， 听了怎么感觉好像是 这两天，是你还别说，这两天救了韩立一命啊。他终于他可以怎么说呢，他有很多也有很多外事活动了，也可以规划自己的这个后半生了啊。开始 我那一心一意黄昏恋的事儿也可以， 对你只要一恋上就是黄昏恋了 啊，对吧？我那一心一意黄昏恋的事儿也可以周末时光开展起来了， 去开展一下了。 好吧，谢谢各位朋友哈，我们都一定要幸福。所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2018年1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我们来听何洁的《你一定要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 晚安。 晚安。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等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